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68集。要说起来，这个剧本似乎也只有蓝河能演了。蓝河又恰好还是个演员，好演员。宋福堂根据自己昨晚补的部分片段，客观得出这个结论，绝对没有夸大。他来出演可算顺理成章，有多少编剧有幸能请到原型人物来出演剧本呢？但文字是通往人内心的路径，要把剧本给蓝河看，宋福堂难免有些忐忑。昨天星宇姐说想带我上个节目，还没细聊。蓝河想想道，其他的暂时还没有，没去试镜。哦，我呢，手头上有个剧本，等完成后，你有空可以来看看吗？宋福堂提了出来。这就走上后门啦。宋福堂看他神态可爱极了，直道，的确是适合你的，你来吧。啊，当然要来了，这是宋导和玄光老师的作品嘛，我得去竞选一下。他看一下时间，我去拿一下剁椒，我妈给我寄的手工的，我给你做乡省名菜剁椒鱼头。剁椒鱼头是湘菜系里的名菜了，用的花莲头，鱼头上盖着一层鲜红的剁椒，点缀了些许嫩绿的葱花，一看就十分开胃。除此之外还有腊肉炒萝卜干，一看就知道也是蓝河做的。宋福堂则做了京酱肉丝，另外炒了个白菜，两人吃算是很丰盛了。这鱼肉香辣入味，鲜美滑嫩，宋福堂不是很能吃辣，但这剁椒用的原料也没有特别辣，以咸香为主。再加上是蓝河做的，宋福堂吃的不要太满足。一瓶和79去哪儿了？蓝河一扫，屋子里不见他们的踪影。先前胡79还说想吃点肉，换换口味。蓝河那香塔把他都给喂得醉了。白五在财神楼里吧？宋福谈道，他看刺猬别墅的窗帘也是拉上的。那79可能睡觉去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吃，留几块给他，拿水涮涮，别弄太多盐了。蓝河说道。宋福谈听他这么熟练，问道，为什么仙家不能吃太多盐？ 我不知道啊。 蓝河茫然道， 我就寻思猫猫狗狗的也不能，盐吃多了会掉毛吧。 宋福堂无语，蓝河偷偷看宋福堂，也问他了一个问题： 你的笔名到底有什么含义啊？网上猜了很久， 因为是玄光老师，大家给了很多深奥的选项，恨不得写上5000字论文，把光和文明联系起来。宋福堂也茫然， 起的时候刚好看到了灯泡，是悬浮之光。 蓝河无语，这莫名让他想到了胡79的闺名胡袭人，取自喜欢袭击活人，这俩倒是差不多。两人吃的差不多时，老白来了。 窗帘拉上，拉上，不舒服得很。 老白说道，虽然无常白日里也要忙活勾魂，但作为鬼物，他们当然不喜欢这阳光。 你和大姑娘聊完了吗？ 蓝河一看他来，已经非常顺手地塞了一把元宝，问道。老白沉重地一点头， 你这里还有别人吗？ 哦，就胡门的和白门的在睡觉。 蓝河过去顺手打开了盖子，只见刺猬别墅里挤着一只大刺猬和一只半截尾巴的狐狸，这里面说是别墅，但是挤两只动物真的过分了，何况他俩修行那么久，体型都不小，所以狐狸的屁股都是贴着亚克力窗户挤成了饼状。老白还以为他的意思就是俩在一起睡， 你就不能给个大点的屋子吗？哪怕弄个纸扎的，这也太挤了。 哎呀，出来！ 胡七十九灰溜溜爬了出来。 我就感受一下。 喂，你小心他一扎刺扎到你。你睡你的书房飘窗不是更大吗？ 蓝河自己是挨过扎的，说起来格外感同身受。胡七十九很倔强。 飘窗再大，一飞财神楼，我是有原则的。 白武看到老白，却是一愣。 是你？ 那天殴打了瓜二真人的无常？ 是我。 老白嘿嘿笑，顺手就把白武香炉里的香拔走了。 那日受你尊家所托，给你出头的。 白武既伤心又感动，还不感动。 既然都是四大门啊，还有相干的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 老白环视一周，他也知道胡四把宋福坛掳走过。 胡四的确从妙感山逃走了。官帽和金老鼠还有打劫各个四大门，肯定就是他动的手。这个胡大姑娘已经确认过了，她用苹果核做替身。 老白还心情复杂地看了蓝河一眼，蓝河心里一动，大约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胡四逃了，那金鼎可能真的是暗武阵之一，这个结果是不是很糟糕？蓝河说道。 哎，那胡大姑娘能出手捉拿他吗？ 老白的话更证实了蓝河的猜想。 哎呀，胡大姑娘现在忙不过来，她下了悬赏，在京城不管是哪四大门仙家，挂了号的没挂号的，门内的乡头门外的吃阴间饭的，只要能捉住胡四，赏金鼎香灰一炉。 香本身是没什么的，但烧成了香火香灰，这才具有灵气。香可传心达信，神明以香火为食，香灰也具有灵力。有的人甚至认为香炉比神像更为重要，因为各种仪式总是从发炉起，复炉结束，四大门开坛的仪式都要安炉。仙家也有催香火的说法，显灵只为了多受香火，顶仙儿还被叫做当香差，先生也叫香头。当新的分支出现，还要从老香炉中分一些香灰来。这些种种都可以说明这一炉金鼎香灰的好处，但同时也说明了胡四的武力值确实很高。胡七十九摩拳擦掌。 就是没有香灰，我也是要去捉着胡四的，竟敢接我香火，我一定要报仇。 老白却严肃地道， 你出山时胡四早就去气香道了，但他很是凶狠，还是小心眼，不可小觑，否则大姑娘也不会下悬赏了。 蓝河正色道， 那个胡四我见了一次，确实凶得很，哎，你千万不要鲁莽。 他自觉相处不多，但胡七十九其胡不难了解，这是个典型的胡门，被劫了一次就断尾起誓报仇雪恨。胡七十九和他来说也算是有缘了，指甲救过他一次，所以在他家时虽然不供奉，香认吃，地方认住，真遇到这种事他也比较担心，不再调侃胡七十九了。胡七十九梗着脖子道， 我誓言上应神灵，有违此事我这狐狸也算是废了，你要么就鼓励鼓励我，若我报了仇就给我也修个财神楼。 蓝河说，可以，如果大家全都平平安安，那供你也无妨。胡七十九都呆了， 真的假的？答应了？你答应了？ 蓝河叹了口气， 狮子多了不怕痒啊，但你听清楚了，前提是平安无事，你别蒙头冲上去就是斗殴啊。等胡四伏法了，我也给你弄个财神楼。 从前觉得武镇之事和自己不相干，自己也一心只想辞了兼职。曾经一心视而不见，在走无常之后，他深入认识了他们，爱恨鲜明、性格各异的四大门仙家，贪财但是也很讲义气的老白，隔壁那个东北古尸邻居，还有成天被妖邪惦记的宋福潭。但渐渐却发现，他相识的人一个个牵扯进去，胡四觊觎小宋，七十九有仇在身，老白和大姑娘顶着极大的压力，连自己也破了一个又一个例。其实不知不觉，他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了。他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但这件事与他现在的工作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。蓝河看了看宋福潭，发现他也在看自己，眼神十分了然，对他牵了牵嘴角，毕竟他们的经历倒是有些微相似。宋福潭也是从小见鬼置之不理，所以他很能理解自己啊。胡七十九露出了尖牙， 本仙姑才不会蒙头送死。 我也相信，蓝河摸了摸这小姑娘的脑袋，虽然知道她应该比自己大个几百岁吧。哎呀，京城能人仙家这么多，胡四肯定逃不了。胡七十九耳朵一抖，眯了眯眼。老白心中一喜， 说得好，小雷越来越有做无常的觉悟了啊！要是落在你手上了，不但有金鼎炉灰，我还帮你申请阴司仙境标兵，这个生无常可是很难拿到的啊！ 那真是谢谢你了。 除了这倒霉催的胡子，各路妖魔鬼怪都躁动起来了。列位，还有事在身，就先走了。 老白临走前又看了看胡七十九那不锈钢饭盆里的香灰，好家伙，攒了一大堆了，到底比白五来得早。他语气比较微妙的道， 你这对他们也太好了吧，溺爱了。 蓝河不好意思的一笑， 是是，承认错误，我一贯以来育儿观就不是很正常。 这 啥玩意儿，感觉又被内涵了。蓝河把老白送到阳台，挥了挥手，心想要不要再安慰一下烈性的胡七十九，知道仇人是谁，该把他气坏了吧。蓝河一回头，就看到胡七十九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卷尺，正撅着屁股像模像样的测量公寓。 我看这堵墙打掉，给我弄个顶天立地的财神楼就蛮好。 他还看了一眼宋福潭，故作大方，实乃炫耀的道， 你要是来，我原来睡的那飘窗可以让给你。 宋福潭无语，蓝河也无语。蓝河和老白约好了，以后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为清扫京城歪风邪气出一份力。与此同时，饭钱也得挣啊。下午陈星宇也说想和他聊聊节目的具体事宜，本来是想让他来自己家，蓝河说家里还有客人，陈星宇随口一问谁，自己认不认识。蓝河看看宋福潭，告诉他是玄光老师。陈星宇先是一惊，然后琢磨是不是这就上家看剧本了，就是真没听过玄光这么主动。他本来想改天，淼淼听到电话里蓝河的声音哼唧个不停， 那不然我带淼淼上你家吧，还没去过。不过会不会打扰你们？ 陈星宇说道。 没有，我问问。 蓝河先是下意识反驳，然后才觉得自己干嘛反应这么大，不大好意思地看向宋福潭。宋福潭眼中不禁带上笑意，同意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